第136章下套。 有人说话，墙边的影子一惊，又齐齐缩了回去。下一秒，尤霍隐约听到了杂乱的脚步声。 跑了。 秦鸠走过来。 你也听到了？ 耳朵不如某些人敏感。 秦鸠指了指自己的眼睛说， 刚刚看到影子从墙那边滑过去了。看我干什么？ 敏感是什么流氓形容啊？尤霍面无表情。 怎么，沾到脏东西了？ 秦鸠摸了摸脸。尤霍看他表情特别正经，又觉得自己误会了。他收回目光正色说， 没有，随便看看。刚刚 话没说完，他余光就瞥到了秦鸠在笑。尤霍抬脚就给秦鸠小腿一下，力道不大，秦鸠连让都没让。他笑说， 踢我干嘛呀？ 控制不住，听到鬼话就膝跳反应。 这么大的膝跳反应第一次见，开眼了。所以我之前的话哪个词用错了，麻烦朱考官先生指正一下，我看看能不能换。 尤霍嘴唇动了动，秦鸠眼里笑意更深。尤霍冲远处众人所在的地方一抬下巴说， 捣乱滚那边去。 秦鸠抬手在嘴唇前打了个叉，然后比了个请的手势。 刚刚要说什么？继续。 继续个屁，忘了。尤霍没好气地盯着他片刻才道， 那几个你看清是什么了吗？ 太暗了，不过应该是考生，镜像人翻墙可没那么累。 我也这么觉得，当考生跟着我们干什么呢？ 远处的力感觉自己像一缕空气。 嘿， 他抬手晃了晃，示意尤霍和秦鸠看他。 那边有什么东西吗？我说我找到了一面镜子，就在这里。 他指着身后一栋小房子说， 我可以确定就在房子里。 尤霍和秦鸠对视了一眼，这才不慌不忙地朝那边走去。 这栋房子虽小，却一点也不妨碍主人在里面造迷宫。可能是为了隔出尽量多的房间，布局非常奇怪。余文忍不住说， 这家生怕小孩找到门吗？ 丽抬起鼻子边嗅边说，你还真说对了，自从镇子上镜像人多了，镇民就开始改造房子了，格局越弄越复杂，这样万一镜下人摸过来，可以借着墙壁遮挡拖延一会儿时间，平时也能防止小鬼乱往外跑。 那有效吗？ 你觉得呢？李摊开手，有效会是这样的结果吗？刚开始有点效果吧，躲藏和拖延时间确实挺好的，但是架不住镜下人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他们数量增长太快了。丽说着顿了一下，又苦笑着说， 哦，错了，是我们。 说到数量，尤霍其实一直有点纳闷，原本的镇民数量远大于镜像人，按理说应该很快就能缴清，怎么最后事态还反了，镇民成了少数？尤霍简单问了一句，丽说， 起初是没找到合适的物体，镜像人饿疯了很可怕的，那就是一场屠杀。后来镇民摸到了头绪，镜像人才开始有意识的繁殖。我们叫繁殖，其实就是借着镜子来创造新的。 怎么创造？ 转化镇民。 丽说的含糊。 抱歉，这让我想起了一些不太好的场景，噩梦一样，我不想多说。 哦，你也是被转化的？ 余文说完又捂住了嘴。 好吧，不提了。 他很是识物的闭嘴了，但他哥没有。 转化有什么好处？你不是说镜像人之间也会互相残杀吗？ 丽说， 是啊，不过自己转化出的镜像人可能会友好一点吧，也算家人了，饿疯了也会有所顾忌。 他们绕过玄关的墙壁，穿过客厅，忽然闻到了一丝血味浮散在空气里。尤霍拧着眉， 对现在的他们而言，血味就像盛宴刚掀开盖，不小心就会勾得人胃口全开。丽所有注意力都在找镜子上，对这点血味毫不在意。丽还在说， 后来镜像人的数量增长更快了，知道为什么吗？ 为什么呀？ 余文忍着口水拼命转移注意力，拼命膨胀。 因为有些镇民主动想转化。 啥？疯了吗？这也主动？ 听起来是挺疯的，但是你试着设想一下，你住在某条街上，左右邻居都变成了镜像人，房子一栋接一栋空了，时不时有东西来爬你的窗户威胁着你，你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，熬过今天还能不能熬过明天。 众人试着想了一下，一阵恶寒。 挺可怕的对吧？这种时候就会有人想，不如变成镜像人吧，变成镜像人就不用受这种罪了，从被捕食的猎物转化成捕食者。 厉轻声说， 速度可以变快，力气可以变大，五官会更敏锐，可以觉察到镇民靠近，他们却察觉不到我们的声音。 可能是他声音很轻，语气又比较温和的缘故，这段话听起来居然很有道理。 迪离突然说， 听得我都想试试了。 李一顿干笑一声说， 哼，别开玩笑了。 真的？ 迪离看上去一本正经。 客官想一想啊，我们这些考生啊，你可能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说自己是考生，你就当客人吧，反正我们这种客人啊，做镇民真的很吃亏，先要保证自己找到武器，再要保证自己射击有点准头，接着看到镜像人手还不能抖，最好还要有同伴帮忙一起攻击，满足这么多条件才能多活几天。而且我刚刚设想一下，最稳妥的方法就是进考场之后呢，先把自己转化成镜像人，苟活比镇民容易多了，然后呢利用几天的时间找你所说特殊转化的镜子，找到了就紧跟着他，等到考试结束那一天呢，借着镜子把自己转回镇民，完美。 丽似乎很诧异，高挑着眉，他看着迪迪过了很久点头说， 事实上确实有很多像你们一样的客人会选择这种做法。 很多？ 对，很多。 说话间，街道广播突然又响了起来。这一天下来，广播响过很多次，每次响起就意味着又有考生送命了。不过这次广播很特别，系统平静地播报， 考生 Alexander 遭遇极度饥饿的 Eve 宣告死亡，考生陈晶晶遭遇极度饥饿的 Eve 宣告死亡，考生 Haley 遭遇极度饥饿的 Eve 宣告死亡。 饥饿的 Eve？ 众人一愣，以前都是说极度饥饿的镜像人，今天却突然有了名字。 他们立刻意识到这就是丽所说的情况了，有考生主动转化成了镜像人，把自己变成了捕猎者。 迪离立刻说， 看，这位应该跟我们分析到一起去了，是一个理性人。 余文此刻满头问号， 学霸你吃什么馊饭了？你怎么说话这么奇怪啊？你才吃馊饭了，我就感慨感慨，环境危险了。 迪离说着，还对丽说：“ 是吧？ 是吧？” 可能是话题走向不太对，大家都没再开口。丽一扇一扇门打开，专心找着镜子，越往里面走，里面的血味越重。游火脚步顿了一下。他的嘴唇和喉咙变得干燥，饥饿感又卷土重来。 还没找到？ 游火问了一句，脸比平日更白了。丽看着他，讪讪地解释说， 镜子在的地方血味确实会比较重，因为每扇镜子都是镜像人的大本营，这里应该来过很多镜像人，你们稍微忍一忍，就最后一个房间了。 他 他说着拧开了门把手，门打开的一瞬间，冲天的血腥味铺天盖地地涌上来，太要命了。众人脑中嗡的一声，像是被人用力捶了一下脑干，那是一种天旋地转的晕眩。意志力薄弱一点的，比如余文，现在脑子里只剩下四个大字，给口吃的，谁都好，什么都行，只要能缓解一下他的饥饿。他现在只要看见一个脖子就想要啃过去。我都这样了，我哥呢？余文心想。他在昏沉中转头看过去，还没看到油货呢，先发现丽和他的妻子凯里不见了，一并消失的还有迪离，已经捉拿他们几个学生，明明刚才还在那里的。余文又扫了一圈，在令人发疯的饥饿中，他忽然意识到这个打开的房间里没有镜子，只有满地流淌的血。两个奇怪的身影鬼魅一般行走在夜色中，每个眨眼间他们都会出现在更远的地方，两三下就消失在了路的尽头。这两个身影不是别人，正是丽和凯里。之所以影子形状奇怪，是因为他们肩上一边扛着一个人。镜像人非同寻常的力气在此刻体现得淋漓尽致，这对清瘦苍白的夫妻扛人像扛棉花，面不改色，气不喘。布兰登小镇的小巷纵横交错，加上宽阔的街道，少说也有百来条。丽和凯里却熟门熟路，到哪个路口该往哪里转，他们都清楚极了，就像走过千万次。他们穿过好几个街区，经过四个岔道，沿着一条小河的末端来到了树林边。这是小镇的边缘，树林一直蔓延到山上，沿着石阶上去就是布兰登镇的墓园。丽左右看了几眼，走进墓园。他在一座高高的十字墓碑前停下，把肩膀上的人丢在地上。迪离、转以及另外两个考生歪七扭八地躺着，不省人事。趁着油货他们喝得发晕，丽和凯里把这四位真正的普通人放倒，又利用小屋的布局，成功把这几个人搞来这里。 安全吗？ 凯里低声问。 我眼皮一直跳。 活人的眼皮才会跳，丽毫不客气地说。凯里说， 你知道我的意思就行。我第一次碰到这样的客人。 丽说，不用紧张，我可以保证我们的客人正在刚刚那个房间里享用夜宵。 万一？ 没有万一。丽打断他的话，那么多血，有几个镜像人能把持得住？没有人。凯里指了指他，又指了指自己。 我们就没有跪在地上舔血啊。 我们不同，丽说，我们创造了那么多孩子。他蹲下去，从树丛里摸出一把铲子来，看动作的熟练程度，肯定没少来。丽铲掉表面的黄土，露出下面的棺木，他用几根手指就撬掉了棺盖上的封门钉，打开了棺盖。令人意外的是，棺材里面并没有躺着什么人，只有一面硕大的镜子。正如丽所说的，这个镜子一看就很特别，跟他们在雪莉家见到的穿衣镜完全不同。镜子周围是银黑色的复古花纹，顶上用细碎的珠宝碎片拼成了一个六芒星。 你们这是要干嘛？ 迪离的声音突然响起来。立一个机灵，他抬头看过去，就见那几个学生已经醒来，正警惕又惊恐地看着他。最害怕的就是迪离，腿软哆嗦的仿佛不是他。丽哈的笑了一下， 啊，没有干嘛，就是来给你们帮个小忙。 给我们帮忙？ 迪离一脸震惊， 似乎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。你不是说按照理论分析，转化成镜像人活命的概率大吗？厉轻声而温和地说，我就是来帮你的。 不用。 迪里立刻说，要的，这就是现成的镜子，我还给你们挑了最好的一扇。 不。 迪里说着瞄向棺材里的镜子，眼尖地看到了六芒星。他一扫而过，对丽说， 把我们转化了对你有什么用呢？你自己不是也说过吗？没有，起码没有明显好处。我说了你就真的信？ 丽短促地笑了一声， 当然有好处，没有好处我为什么不干脆吸干了你们呢？我转化的镜像人相当于都是我们的孩子，我需要的时候他们会跟着我，比如去电影院附近狩猎，他们喝足了血，我就算没有找到合适的供血对象，饥饿感也会减轻。有他们在，我们可以像以前一样过得非常从容，享受我的休假。你告诉我，为什么不呢？丽说。 所以这镜子不能把我们转回去啊？ 迪里问。 可以，我不会骗人的，当然可以转回去，但是我为什么要转呢？现在的我既拥有超出一般人的身手和速度，又能保证绝大部分的清醒，不会成为行尸走肉。 迪里余光瞄向利和凯里身后，又继续道， 你不怕被我尤哥和秦哥找上门吗？ 你知道镜像人面对那么多血需要多大的克制力吗？尤其他们之前就没吃饱。 李笑了笑说， 我拿我的脑袋保证，他们此刻正趴跪在地上毫无尊严地舔着那些血。 他说着又摇头重复了一句， 毫无尊严。 刚说完这四个字，他脑袋后面突然掀起一阵风，下一秒他就被人摁住后脖，一把摁在棺材，他的鼻梁挤在底部的镜子上，扭曲的几乎变了形。透过镜子，他看到自己背后多了两个人，其中一个拎住了凯里，另一个一脚踩在棺材边缘，抓住脖子将他拎起来，低沉的声音响在他耳边， 谢谢带路帮我们找到了镜子。冒昧问一下，你刚刚说谁毫无尊严？ 丽此刻心里只剩下满屏幕的脏话了。